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特 许鼓励强制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杨红年与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音乐会明天将登台国家大剧院。杨红年以其独具一格的指挥艺术以及训练合唱的过人技术与修养，被国内外乐迷与专家誉为真正掌握合唱艺术奥秘的大师。这次登台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就是由他一手创建的。本周五，戏剧《普拉东诺夫》将在鼓楼戏剧场上演。《普拉东诺夫》是契诃夫第一部长篇戏剧处女作，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男欢女爱的故事，但在契诃夫剧本中藏着对当时时代的痛苦和期待。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于本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作为市文联的艺术创作展演基地，位于霄云路35号的中国乐势力音乐广场昨天正式落成，并预计将于9月下旬开放。这个文创空间是依托于北京地质仪器厂三元热能中心的老旧厂房进行改造的，未来将举办摇滚音乐演出、音乐人创作培训以及展览等多种活动。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览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精选70多件古籍，以历史发展的脉络呈现，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八个部分，通过各个时期人物以及作品的简介，串联起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精粹。动漫原画特展正在国家图书馆举办，400多幅《白雪公主》《爱丽丝梦游仙境》《七龙珠》《柯南》《海贼王》这些经典动画电影的原画与赛璐璐等正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带大家重温记忆。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 3.0 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这次展览以多媒体形式展出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400多幅珍贵画作。走进展厅，观众不但可以欣赏到莫奈的所有作品，还可以游走在油画中，亲身和油画进行互动。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本月15号到19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哈工大机器人集团、ABB、西门子等15个国家、16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系统、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等最新成果。2018世界集成电路大会筹备工作近日在京启动，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包含近20场学术会议和囊括11大专业特展的博览会。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那么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演艺江湖，我们来关注一条有声消息，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带来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今晚开启北京站的首演。不同于太阳马戏过去的作品，这次演出采用了大量舞台技术，并用一个完整的故事串联起了所有的高难度杂技表演。40台投影仪的使用，5倍标准 IMAX 屏幕投影的效果呈现，特别设计出的杂技语言，这些亮点啊，都将一一等待京城观众的体验。那么在今天下午举办的媒体探班活动当中，剧中主演之一的盖伯瑞尔介绍了自己扮演的角色以及遇到的相关挑战。 I play Xiao， 在里面他是有，我们有一个叫 Taokami， 就是一个部落的名字了，他是演酋长的女儿，这样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小姑娘。他们三个小伙伴拯救潘多拉星球嘛，所以他提到的筹调的那个项目，最后拿到了一个树上的种子。这个演出其实有很多他需要学的部分，比如包括语言，这样就是这个语言在那个阿凡达那个电影里面是同样的一个语言，就是有人在真的在研究这个语言。 And I think one of the great things about our show is that 包括他在台上的那个杂技的项目也都是就是为他故事的这个走向服务的，因为这舞台比较大，其实各会有纳美人，这是在不同的地方他在活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边有人在动，然后但是你错过了旁边会有其他的一些动作，但是你下次看的时候，哎，你发现这些东西我上次看没有看到，可以让你再来看的一个理由啊。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在中国儿艺假日经典小剧场台北如果儿童剧团举行了儿童剧场表演 workshop， 魔法专注力的工作坊活动。那工作坊结束之后，主创们召开了经典戏剧东方夜谭新闻发布会，宣布在8月4号和5号亮相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带来东方夜谭的演出。那该剧首演于2008年，改编自司马中原的三则故事，山野传传奇的小樵夫奇遇，还有奇情武侠马老咬，还有以及荒野奇谈呆虎传，欢迎关注。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几条招募活动。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呢，联袂影视男演员李东林在舞台上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遇偶遇哈。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眼，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 哎，我们再来关注哈，由鲸鱼创意及保利演出联合出品，专为儿童打造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即将在这个暑期掀起头脑风暴。一流的科学艺术团队精心设计的奇妙实验，一瞬间点燃求知的兴趣火花，走进科学，欢乐有趣。订票详情大麦网查询《能量密室》，参与方式还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会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能量密室》，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留下 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嗯，除了带领大家去观剧呢，还有奖品相送。那本节目的奖品呢，就是由刚刚我们提到的科学实验舞台剧《能量密室》提供的门票四张。《能量密室》将奇妙的实验搬上戏剧舞台，带大小朋友们畅游科学海洋，欢度暑期，长知识。8月9号到11号，保利剧院与您相约。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能量密室”，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快行动吧！ 著名军旅作家陈实的系列作品都带有传奇性和解密性，在中国作家中独树一帜。他的最新长篇军事解密作品《绝密较量》近期出版，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遗落在罗布泊的神秘故事。《绝密较量》还将被全方位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作品。作家陈实此前创作了《中国侦察兵》《谍杀》等多部作品，最新作品也是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苦探秘和采访创作出来的。一位军旅作家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建军节来临之际，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陈实和他的解密作品。 好了，北京时间的20:11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呢，还是要祝所有的军人朋友们节日快乐，因为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嘛。 嗯，每到这个日子我都会觉得心潮澎湃哈。 嗯， 因为这个军人们保家卫国， 没错， 对，然后你就会有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啊。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军旅题材的作家陈实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些个作品了。 嗯，我们还是请出陈实老师，欢迎您。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觉得陈实老师特别怎么说呢，说的特别准确，就既、嗯、我们既有观众也有听众， 没错，特别有范儿，是不是、啊、 所以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 那当然了，这十几部作品摆在这儿呢、嗯、所以我特别想先问问陈实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军旅题材作品的创作的，又是为什么可以投入到其中的呢？ 嗯， 这个军旅题材创作，首先是我是军人， 嗯， 那么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讲我的军旅作家的作品，还有一些系列探险作品，我觉得也非常激动， 很有意义。 哎，首先这个我是海军出身， 嗯， 我是真正的海军舰艇兵，哎，我当过水兵， 哇， 枪炮班长， 嗯， 枪炮随雷长，而且是跟着海军到过南海、西沙，甚至更远的地方。 嗯， 那么作为我来讲的时候呢，我从战士一直到成长为一个干部，那么早期的时候呢，那么我是接触了一些真正的一些我看到的一些军事一些生活， 嗯， 那么我觉得我呢应该是在第一线，应该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逐渐的开始写小说，完了最后呢到了海军文化部，那么也在搞文艺创作，最后我到了解放军报，我当了一名军事记者。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记者呢就可以走遍全国的各个地方，而且是有些部队啊、陆海空啊，全部可以涉及。 对， 嗯，我觉得开始搬小板凳听故事了哈。 对，我也是特别期待呢。 对，因为陈实老师的作品可能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军旅题材作品啊，军旅题材作品有很多，但是呢，其实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就是真实性跟艺术性的一些问题哈。 对。 但我知道陈实老师的作品，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事儿都是来源于真实的，所以您一本书平均要花多长时间来采访啊？ 这个啊，一般的作家做不到。 嗯， 因为有些作品呢，它本身需要采访， 对， 和去要走。你比方说，刚刚出版的《绝密较量》 是， 嗯， 《绝密较量》呢，你要从书名来看，它第一个是绝密， 嗯， 第二个是较量， 对， 所谓绝密呢，这是中国，这个共和国成立来以后第一个在罗布泊进行绝密试验的 一个原子弹试验， 嗯， 那么是非常非常绝密的。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那么它怎么样挖掘出来？那么有些呢，他当年的时候的十年、八年、二十年，他是不能说的。 嗯。 那么有些呢是到了四十年解密期， 哦， 有些甚至到了五十年解密期，才逐步的把它透露出来。 是。 那么有些人呢还健在，有些人就不在了。 嗯嗯。 那么呢，较量呢，那么是中国和美国的直接较量。 嗯。 那么这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当时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秘密的在罗布泊进行了我们的试验，还有试验场。那么这个时候的时候呢，美国就开始进行跟踪、追踪、追查，包括他使用了高空 U-2 飞机。 嗯。 那么这样的话，美国就把高空 U-2 飞机的时候呢，放到台湾，把台湾当成了一个桥头堡。那么 U-2 飞机在当时的时候是非常先进的一个侦察机， 嗯， 那么它的飞行高度都是在两万米以上。当时在进入我们中国大陆来以后侦察，几乎我们当时的高射炮是够不着， 嗯， 而且我们刚刚从苏联进来的沙漠导弹的时候呢，也打不着，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为我们这个怎么去打 U-2 飞机，我们空军就是在这段迫切的情况下， 嗯， 成立了一个53部队。这个部队的时候呢，当时是一个团职的编制，把它当成了营子，叫导弹营。由此，中国空军的地对空导弹就诞生了。 嗯。 啊，那么这段秘密的时候呢，也可能现在有些慢慢解密出来了，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很多故事，作为我是军事记者和军旅作家，我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绝对刚才主持人讲了要负责任， 嗯， 而且有些是不能编的。那么不光是去寻找当时的当事人， 嗯 啊，那么当时人的时候呢就非常多，当时的时候我们逐个逐个去接触它，这是第一。第二，它设伏的点，那么我们知道 U-2 飞机飞过来，它从台湾飞过来，完了经过福建，完了在长沙，完了它可以进入我们的兰州，甚至到罗布泊。 嗯。 那么当时的情况是绝密的，那么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本身的时候它是在生产阶段的时候，我们有铀矿在什么地方，那么它要去侦查我们浓缩铀的炼铀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又是在一个地方它要去侦查， 嗯， 那么完了以后我们在罗布泊，在甘肃，在马南基地，那么整个这个大片的地方，那么作为美国的侦察机它要去寻找一些地方，那么我们呢就在他要出入的飞行的一些地方我们就设伏， 嗯， 大家知道设伏是什么呢，是机动设伏，而且比方说到长沙，我们知道他可能经过长沙了，那么经过兰州了，我们呢，嗯，这个部队不能，当时的导弹也很有限，不能说把全国都给他摆，都摆上导弹，因为在六十年代初期，嗯，那么我们呢就等于就等着他。那么作为美国的飞机的时候呢，他培训了台湾的飞行员， 嗯， 那么这个台湾飞行员呢就是黑猫中队，他受训于美国的最高级的飞行教官，而且呢他有良好的这个飞机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设备， 嗯， 另外呢他在两万米里面我们基本上就打不着，甚至我们打了很多次都偏了。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人呐，啊，就中国导弹的这个兵呐，啊，很聪明。那么在苏联的时候呢，沙漠导弹是没打下来过。那么怎么回事呢？他从发现这个飞机到开雷达，到跟踪，到我们指定的要发射，整个程序下来至少要7分钟时间。 嗯。 程序比较繁琐， 嗯， 那么呢，等我们把程序发现它的时候呢，它七分钟以后就已经就消失了，那么就打不下来。我们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要采取一个什么呢，就是缩短的口令。 嗯， 这样的话呢，把口令缩短了，集中时间了，我们最后呢就是把它打下来了。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也有些已经解密过了。打下来以后的时候呢，当时的时候呢，蒋介石就不相信，美国更不相信。那么很多记者呢就围着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就说，哎，你这个 U2 飞机，哎，说共军是怎么打下来的？哎，陈毅四川人很幽默的是，他老子用乖棍给通下来的嘛， 很有幽默感哈。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我们把它打下来了，这是一个传奇。 嗯。 那么呢，接着呢什么呢？美国他也不是那么傻，他就很快发现了问题。那么呢，他就做了一个电子对抗。 哦。 就现在我们就知道，那么呢，等于再飞来的时候，他就接近我们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要发射的时候呢，他用电子对抗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释放一种元宝式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图形， 干扰你， 干扰器。 嗯。 那么呢，我们再打的时候呢，就失败了，就打到他的干扰器以外了，就打不动了，他就晃晃荡荡的就开始就出入了。所以这个呢，较量的时候呢，这是我讲到了 U2 飞机的一件事情。我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那么，绝密较量，当时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大，在罗布泊， 很多 要把原子弹造出来。大家可能知道，有很多片子已经解密了，也拍过了，但是有一条是我在书里面是这次是首次披露的。当时美国拍了很多的一些我们罗布泊或者生产基地或者我们的加工厂的一些照片，但是中国我们在这里可以讲，我们做了很多伪装。 嗯， 啊，当时要拍完以后，在很多基地的时候拍完以后回去拿一看的时候，和他对的时候其实不对，是我们做了一些假的伪装目标。 嗯， 那么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等于又将计就计，那么这就是较量。那么这是等于在飞行员和我们的地面较量，还有一个高层较量。高层毛主席，毛主席等于是领导我们在做原子弹。那么当时的时候呢，全国一条心，没有吃的，就是非常艰苦。那么美国呢，就生怕我们把原子弹造出来。但是这个时候，我特别要讲到美国第七舰队。美国第七舰队一直在菲律宾。在菲律宾是他的基地，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进行了一个代号为高根一号的一个战略部署。这个高根一号和高根二号的是前后有两个部署是什么呢？那么所有的他拍摄的我们相关的情况进展怎么情况，他都汇总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最高的指挥系统，随时通过在海上的高根一号可以发射导弹对我们罗布泊进行打击。 嗯， 在这个情况下，是面临这个情况下，我们中央是高度重视，而且我们做了反制，加快了原子弹的研制。那么原子弹终于试验了，试验成功以后呢，又面临一个问题。 嗯， 那么当时我们周恩来也说到了，是不是核爆炸？美国很多国家说它只是爆炸，原子弹爆炸以后是不是核变？那么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我们再次确认核变成功了，那么这是一大胜利。那么紧接着呢，解密的我们有五十年的解密。 对， 那么这五十年的解密就是前年才解密。 嗯， 那作为我一个军报记者，我第一次到现场，到了罗布泊，到了东风基地。 嗯， 我们在罗布泊，在东风基地有一个代号五十号基地。这个代号五十号基地的时候呢，美国当时就讲，你有原子弹有氢弹没用， 你没有运载工具，那么这又是一个大问题。那么中国就用了在50号基地，我们用自己的火箭，就是自己的运载火箭，完了同时装两枚就是混合体的两弹发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在前年的中国首个航天日，首次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解密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在50号基地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那个基地已经封存了，那么再去找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就没有了，就给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个小小的一个发射水泥一个地，完了底下有一个掩体，当时的掩体呢有七勇士。所以说今天在81建军节的时候，我特别要提到这七勇士，这个为了发射这一个混合体，这个七勇士就我们七个发射手，都在底下准备了7天的水和7天的粮食，一旦我们发射失败了没人救，你就靠你在掩体底下去生存，我们可能在7天以后再去救你，那么这七个人都写了生死书，保证书。前年我去的时候已经有4位去世了， 离开了我们， 所以说呢，他们离开以后呢，有些呢大概肯定知道东风基地就我们的9泉，那么呢等于是都有一个烈士陵园，那么有些呢是转业了牺牲了，就是死去了以后我们在前年把他的尸体把他骨灰盒又重新让他的家人我们的部队又把他给请回这个我们的9泉基地烈士陵园重新给他下葬，还有3位活着的在招待所我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和他们面对面的在一起交流，他们看到已经死去的牺牲的还有几位，他们就为他下葬。这7位勇士是默默无闻，他们曾经转移到地方从来没有透过一个字， 因为这是保密的， 这是非常保密的，而且在工厂里在他的单位里面他甚至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委屈，但是他不能说我是英雄，我是当时的发射手，现在我见了他们都70多岁了，两鬓白发，而且他依然是充满着忠诚，那么我走进烈士陵园里，我想到的也是他们为这个我们的国防所做出的贡献。 对，这是刚才我们请到的军旅作家陈实老师为大家介绍的他自己的最新的力作《绝密较量》这本书当中的其实很小的一个部分一个情节，其实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无比的力量，对于心灵的这种撞击啊。 尤其在今天啊，就是建军节日记，我们会觉得真的很多事情的背后都太不容易了哈，有无数人的一些牺牲啊，还有很伟大的勇敢的一些事迹哈。那其实呢，我知道陈实老师还写了很多部的作品都是关于军旅题材的哈，我们也会在下半段当中呢跟大家伙一块来盘点一下，包括我们台的很多这个系列台也都曾经做过这个文学作品的一些朗读， 没错， 对，大家也都特别喜欢听到这样的一些作品啊。 是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绎群英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0。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了，那今晚在演艺群会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的是一位军旅题材作家陈实老师，也一起来请他聊聊他的作品吧。 嗯，欢迎陈实老师。刚才我们上半段就是聊了一下您的最新力作哈，《绝密较量》。但其实我一直在好奇一个问题哈，因为咱们是演艺群会嘛，就从这个文学方面来解读的话，像您的这些，它毕竟是小说嘛，对吧？咱们说小说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创作呀，还有包括这个一些架构在里面哈。那这个事件都是来源于真实，那会加入一些艺术创作的成分吗？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嗯。 因为现在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成小说，也形成了一个风气。那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的事件的不能虚构，大事件不能虚构， 不能虚构， 这是绝对是按历史事件发生的事件，你比方说你是在罗布泊，在马兰基地，你不能把它给编到东北去了。 对， 哦， 这就是说它必须它有事件的历史的那几个元素。 嗯， 我们讲事件地点，包括它发生的地方，这都不能去演绎。 是。 那么怎么去把它编成好看？那么我们讲，这就是一个艺术创作。这有些呢是写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严格的讲，它不是小说创作，它也不是艺术作品，它只是 新闻吗？ 对，它属于新闻类的。 嗯， 那么报告文学最早期呢，它是通讯，我们把它给描写的好看一点了，文学化了，把它搁在报告文学里。那么严格讲，它不属于文学的创作的范畴。 嗯， 那么把历史事件的怎么去把它写得好看，这我们就是作为很多作家里面去把控的问题。这首先第一个有一个问题，历史事件不能改变。 嗯， 那么在历史事件的背后的人和人之间的故事，你比方说我们主要人物的是不能变。 嗯，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故事，他们的相关的细节和他的时间逻辑，我们都可以艺术加工。 嗯， 这就是一个艺术创作。那么呢，我们比方说，在我讲一个简单的事情。 好， 那么这样的话，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一辆车是准备去设伏，那么从北京，秘密地开往了长沙，这是事件开始写了。 嗯， 那么我们里面有的营长、连长很多人，那么在这个车厢里面，他们具体在这个车厢里干什么？你比方说我在车厢里严密站岗，我警惕，甚至我还有一些预热。你比方说我可以在里面打牌休息，甚至一些谈什么话题，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艺术创作的。 哦，明白。但是时间起点地点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不能够改变的。 对对对对， 明白了。 我们也截取了一些哈，之前在我们台里面播过的一些片段，比如说碟杀的片段，其实就截取了一小段哈，我们可以大概听一下这种感觉，包括里面人物对话，我相信没有人会记得当时他们说了什么。哎，但是呢，写到小说里面还很有意思，很好听， 很生动哈。 对，很生动，我们来听一下哈。 那是间东屋厨房闲置的空屋。离存放弹药的屋子更近，看上去只有十多米。赵月民走进了东小屋，他听了听，命令道：“快把这间屋给打开。”这间屋的钥匙是医务室李主任自己拿的，我们没有。你赶快跑步叫他来。赵月民急了，那位战士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眼都吓直了。老侦查员陈锡祥拍了拍战士的肩膀，快去吧，我们要检查那间房子。那名战士这才拔腿往后勤的一个卫生所跑去了。赵月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用手推着那扇门，耳朵贴在了缝隙间，静静地听着。老陈，你过来听听，好像有滴答的声音。陈锡祥也贴耳细心地听着，是马蹄钟表的声音。老陈，你过来。赵月民大声喊着，猛地朝那扇锁着的门踹了一脚，门踢开了一个大缝，随后陈锡祥用肩膀奋力一撞击，门顿时开了。赵月民冲进了小屋，立刻朝陈锡祥用手做了一个安静的示意。他轻轻地迈着脚步边走边侧耳寻觅着。小屋不算太大， 只有20多平方米，但是药品的堆放杂乱，有药物，有包扎的卫生棉、绑带，还有一些医疗器材。赵月民渐渐发觉屋脚下有微弱的响声，他像抓老鼠一样的垫着脚尖，靠近了墙角后搬出了上面的2箱药品。 你听刚才我们罗宾就是描述当中像老鼠一样垫起了脚尖，这肯定就是作者像陈实老师您后期的艺术加工了，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他朗诵的也非常好， 是， 而且当时的这段情节我写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进入了情景，因为当时在八路军总部呢已经有这个炸弹埋下来了，埋下来以后呢，这个刚才赵卫民的时候呢是保卫科科长，那么他去怎么去在一堆药品里面去寻找就是即将要爆炸的一个定时炸弹，所以这个描写啊干什么都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这个事件是真的，那么怎么去描写，这就是说是文学创作让它更惊险更深度。 对，这部作品就是谍杀。 对对对，谍杀， 它是讲就是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些故事了，是吧？ 1942年的一个真实的事件。 对，这是1942年的这个 5月24号 晚上发生的事情。 嗯， 那么这个时间的点也是我们最值得怀念和保密多年没解的一段故事。 所以您看就是真的到了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哈，我们会发现有这个历史事件做背景，然后再加上这个文学描述，你会觉得这个节奏特别的扣人心弦，就听着特别紧张。 对 对吧， 这我觉得也是靠陈实老师多年的实地的采访所获取的更多的一些故事的来源。那这么几十年下来您也写了十几部作品了，都是大部头的作品，那么这么多部作品您觉得哪一部创作起来是最困难的，难度是最大的呢？为什么呢？ 这个你说的这个其实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基本上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外边， 是 你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一段历史是非常惨痛的，而且现在是逐步解开了，是当时是在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那么之前就是把我们重大的事件要逐步去解密，那么解密的一个过程呢，那么由于当时的情况，你比方说当时的彭德怀他是被打倒的，那么对于他的一些描述一些记载甚至档案军史他都是有一些不全面，还由于种种原因惨痛的历史教训也不能把它写出来也不能公开，那么历史就是历史，他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必须把它给解说出来。那么我们讲到这段历史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时百团大战以后，那么呢冈村宁次调到了华北当总司令，华北司令特意授他于大将，这在日本当中的时候是罕见的，那么他的任务的时候呢，他是要对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的一个围剿，那么他当时制定了3个计划，这个3个计划里面有第一有围剿延安的，有围剿这个太行山的，还有大部分是围剿在华北的八路军的，那么最后呢他选中了围剿这个八路军总部叫 C 号作战计划，这个是当时的时候呢他们就在我们经常讲过一个词叫五一大扫荡，五一大扫荡以后我们就是5月24号到25号发生的事情，那么在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呢冈村宁次就是对八路军总部已经准备了50000人围剿，当时呢八路军总部里有几个就是叫专闭，还有叫我们讲的话呢还有等于就是在十字岭周围，那么在十字岭周围的时候呢现在的时候呢它都属于在大山里面，那么它的八路军总部都非常小，而且都没有每个总部包括北方局都是在每个地方的，那么呢由于日军取得了一些情报 这里面有叛徒的，有各种间谍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呢，他开始定好的时间，24号晚上发起的对八路军总部的一个突然袭击。那么一下子晚上所有就打乱了。那么彭德怀身边当时只有两个人，他自己这个在大山里。那么左权带着一批人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当时的我采访过李德森的秘书朱丁勋，就是我们解放军报社的社长。那么他亲自跟我讲，当时李德森就是警卫营营长，他也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么在这个当中打完以后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当时追杀我们的有八路军的后勤部，有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有我们的幼儿园，还有我们的妇女，还有我们的很多，那么把这些人都追到在狮子岭，被日军给截住了。那么呢，有些呢就等于是呢没有枪的，那么等于呢就是被捅死了。有些妇女的时候忍受不了，就跳悬崖了。那么那一次狮子岭的惨案，是八路军的一个惨痛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左权也牺牲了。那么这个一直是没有把它写出来，也没有对外宣传。那么现在我们想把这段时间写出来，实际上就是对那次抗日的英烈的一个纪念。而且我们八路军在抗战当中牺牲了那么多人，我们有一个村庄童家岭，一次被日军已经消灭了，就是等于被打死了，我们的这个人有多少人呢？有5000多人。而且这5000人里面有很多是烧死的，而且他们都不讲八路军总部在什么地方。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日军刚刚发明了一个喷火器，这是第一次在这里使用，也是用火喷到我们的村庄烧的。那么这呢，刚才你说到我要到狮子岭采访，我要到砖壁，要到八路军总部的每个地方都要去走，从冬天到夏天，我前后就10年时间去寻找这个。所以说我把这些史料全部一点点挖掘出来，最后我把它写进现在的这个小说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谍杀。 所以其实你看，一部小说成型的背后得有多少次深入到这其中的一些采访、 对，应该说是多少年， 对， 甚至是十几年的这么一个长时间在外采风的这么一个过程，才能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才能获得甚至是能够在世的当事人的当时所思所想啊。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你现在一说我想起一个，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在趵突村，就是山西和河南交界的地方，到新乡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时候下面是河南，上面是山西，那个地方悬崖峭壁的时候叫天梯。那么我呢等于是5月份去的，正好不就是5月份的那个时间， 对， 就是等于5月24号5月份那个时间，我选择那个时间去的。去了以后的时候呢，上边的一个小村庄，现在还有一个村庄叫王健康，那边只有几，现在已经搬下去了，原来是几十户，现在有几户人都破房子在那里。那么我呢就是从天梯里面呢踩着一点点往上走，底下的时候就悬崖峭壁。那么当时有一个北京有个画家陪着我去，那么我这样的话呢，他王健康从山上来接我，我有高血压，那当时的时候呢就头晕了，我就带着吃又多吃一片。但是走着走着啊，那个悬崖峭壁里面呢、就是晴空万里，就是忽然就是满天这个风雨吹来，黑压压的，接着就暴雨。完了后呢，暴雨吹来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悬崖是悬空的，是回响的，我就听到了那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哭喊声，有很多刺杀的声音。这个不是我在这里玄虚，就是你就感觉到当时的天和地灵魂都在翻滚。之后呢，我呢就跑到山上，我就把那几个松树那个枝子给撇下来，给摘下来以后，我就拿石块就在那里给它摆了一个小碑，完了把那个 树枝都摆在那地方，完了我就跪拜，我就跪下了。我知道在这个十字岭里面有很多我们死去的一些战士，一些英烈。真的那一刻我采访到的那个感觉哈，我把它写进去小说的后记里。每次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掉着眼泪，所以说我呢就有一种感觉，因为我父亲本身也就是129师的，我父亲也就是八路军，所以我在想呢，作为这个军人，一个军人的作家，我想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哎，所以说我是采访去翻那以前没有发掘的东西把它写出来的。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其中的一部作品《碟杀》。我们这边其实今天还准备了另外的一部作品的录音的剪辑，也是陈实老师的作品，叫《中国侦察兵》。我们也不妨来听一听，来感受一下。 天蒙蒙亮，保密局的大楼依然亮着灯，他们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在寻找一份重要的军事历史资料。这份资料就是从延安发往大别山的两封重要的机密军事电报。负责此查找工作的刘青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好好休息了。他们组织专家学者在编写整理刘邓挺进大别山和中原突围这段历史时，发现了有丢失的军事电报和一些断层的机要文件，于是才潜心在部队以及相关省档案馆和保密室查找这些丢失的资料，却没有发现有任何资料文件。刘青在保密局工作多年，是个办事非常严谨的人，他带着一组富有丰富经验的档案专家查遍了各个保密档案库。从丢失文件的时间推算，1947年11月至12月正是刘邓率部突围的艰难时期。有军事档案专家说，在大突围的那个时期，敌人于1947年11月27日开始调动了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在大别山多处进行封锁围剿。刘邓下令放弃了坛坛罐罐，炸毁了重炮，丢掉了后勤物资的包袱，部队分散轻装突围，才获得了一线生的希望。 嗯，这是刚刚我们听到了陈实老师的另外一部作品啊，花了3年时间创作出来的《中国侦察兵》。能不能也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中国侦察兵》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别山呐，刘邓呐到大别山呐，也拍过很多电视剧、很多电影，甚至八一厂的时候呢，他们也拍过很多。 嗯， 但是我要在这里说，那是以前写的一些史料。 嗯， 那么我呢，作为一个军报记者，我觉得我是发现，为什么发现呢？因为有些是活着的人，特别是刘伯承身边的人。那么呢，我在采访当中。无意当中说到了一个被埋掉的，当时追杀以后，包括炮也打了，包括一些机要文件埋了，埋了以后的时候呢，那么这老人都快去世了，那么他想，我有个心愿，我有两封电报是延安发来的，那么在大别山埋着，那么他要找这个当地的政府和武装部，要陪着他去寻找当时埋掉的那几个军的那个绝密电报。那么这件事呢给我触动很大，那么接着呢我又采访他们一些人，那么最后呢这两份电报有当时很多情况，用延安发过来的，当时有一份电报是有一个是团以上的干部必须要认识这个大别山每一个地理环境，毛主席也讲营以上的干部怎么样的，那么这都是从延安发给他们的。当时他们呢就属于是这个刘伯承是在执行毛主席的一部险棋，是必须让他们要12万人要插到大别山，要到武汉，到这个蒋介石的这个 这个心脏里面去，像一把尖刀插进去搅乱它。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它起了什么作用呢？是要解密的，不是现在进去是干什么的。那么蒋介石做了两个双重的战略部署，一个是围剿延安，一个是重回夺回山东这个战场。那么去了以后呢，把它打断了。那么这都不是主要的。那么过去写的大背景大历史事件都很多，但是有一个是刘伯承身边的侦察连。刘伯承打仗历来是以情报为准，如果情报不准确，他从来不去三兵出动的，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那么到了那里，四面全部是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中，有黄维兵团，有白崇禧，有各方面的压制。那么在那里面怎么生存？那么刘伯承亲自组建了一支侦察连，这个侦察连解决了所有的情报，为刘伯承最后每一步过汝河、过黄河都提前了时间。最后连蒋介石都说，每一次我都晚了一步。为什么？这就是中国侦察兵今天解密的所有侦察连的故事。 嗯，哇，说到这儿，就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下这部小说哈。 是的， 它背后会有很多，也是陈实老师花了很多心血哈，采访出来的一些细节，还有解密的一些事件哈。 嗯，这么多的新作，我觉得得花上一阵的时间了哈，十几部作品呢，还有包括刚刚新鲜出炉的这一本《绝密较量》哈，推荐给更多的军事题材的朋友们，可以去拿来看一看，读一读哈。 嗯，也非常感谢陈实老师哈，作为军人，同时也是军旅作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哈，给我们做的一些分享。如果说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陈实老师的作品啊。 嗯，也谢谢陈实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您，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谢观众，谢谢听众朋友。 嗯，那最后一首歌也是送给这个所有的军人朋友， 也送给陈实老师， 也送给陈实老师 哈， 对，海军的《军港之夜》送给您以及所有的军人朋友哈。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0。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